进入刑法的这个、 哦、这严重了啊， 这样的严重了。对， 我之前看一条新闻是说要被加入到黑名单的， 对， 加入到黑名单就很麻烦、 这个、这个实际上是就是对你也好，或者说对你自身的这个品德呀言行啊，我觉得都不算特别好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。所以不管是你人工的收费口，还是咱们走一些通道，首先咱们车主来讲慢速通过，然后相对来讲停一下、 嗯、是 对对吧，那个谨慎一点没有毛病。而且走 ETC 的时候，如果说前车人要加你的话，你踏实你放开点距离让他先过，你不管他有没有 ETC、 嗯、 对吧，你就让他先过，你防止前后都有那种所谓的那种什么占个小便宜啊这样的、 啊、 这样的所谓的车主朋友出现。 嗯，哦好。然后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记着大家如果说过高速拿卡的时候啊， 嗯， 拿稳点，别瞎放，万一掉在车里的哪个空间里找不出来。 其实我记得我跟大家现身说法过吧， 我就在指代你这个事儿嘛。 嗯， 你说途锐不光漏水， 对对对， 掉里边还拿不出来。 是是是，嗯， 如果真碰到这样的情况啊， 嗯、 像什么紧急停车带啊、 嗯， 然后找一个最近的服务区啊， 嗯、 就千万别边开车边去扣。 那、 嗯、 那 啊，那样的时候，你的视线那一转移，不管你的方向歪了，还是你的视线偏离了、 嗯， 好可怕的一件事儿啊， 很可怕， 很可怕。 嗯嗯。 然后呢，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因为现在也进入这属于叫。怎么讲？梅雨季节，雨季，全中国 南方确实开始有的地方是进入这个季节， 对吧？ 已经了、 嗯。对，所以大家伙呢，还要记见一件事，就是如果发现恶劣天气的， 开灯是吧？ 对、 嗯， 灯得开， 这个雾灯别瞎开，但是该开的时候一定得开。再提醒大家一下，双闪并不是你在这个正常下雨天气当中你去开启的， 那示宽灯是吗？ 示宽灯、雾灯、前后雾灯都要开，但是双闪，我认为只要你不出交通事故，你在正常道路行驶的时候开双闪， 有一种情况是可能是例外， 是那个、 就你说的这个，就是雨下的太大， 纯大雾的天气， 对，就是 可能会是，就是咱们会说是要开啊， 嗯， 但是你正常的，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道路行驶什么的， 啊、 因为 正常别开， 我真见过，就是大家开了双闪之后，你左转右转什么的 都不知道， 你方向灯全失效了， 对 吧？ 嗯， 所以这点要表现一下。大众 怎么讲？ 怎么讲？ 就是开了双闪之后， 大众开了双闪之后，你再 优先 转向灯，它是优先的。 嗯，对，是。 哦，挺有意思哈、啊。 嗯，是吧？但是有些品牌它就不是， 那 就你开了双闪之后，它就， 嗯， 它就是双闪。 但这个没有办 法。提个醒啊！ 可能另外的设计方向就是，人家都开了双闪，就一定有事儿。 对啊， 那左转右转你就让人家就得了。 对啊，所以你那个时候你该超还是不敢超？ 就开双闪一般要自觉点的、嗯、还应该都是在应急车道上开。 不，但是是这样的， 嗯， 一般如果遭遇那种特殊天气的话，大家都在开双闪、 嗯、 其实这个时候 这还好还好、 嗯、 你切记一件，大家都开双闪的情况下，你要还是要超车的话，你要想好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急事非要去超。如果没有必要的话，咱们就一辆跟一辆，咱们就赶紧驶出去。因为一般能到高速时候的开双闪，像我上次体验那把雨加冰雹加雪加雾，然后你知道吗，前车溅起来是连冰带水的那种不知道那种冰水混合物， 就感觉那种冰碴的那种感 觉，然后前面就差一道闪电， 就是大家伙都在着急一件事，前面的服务区还有多远，赶紧下去歇一会儿，躲一躲、 哦， 你知道吗，当时都是那个状态的， 嗯， 所以说反正如果在高速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、嗯、大家伙就是切记啊，那个时候降低车速别超车、 嗯、 大家都在一点一点的往下下、 嗯、 所以说咱也别逞那个灯、 嗯、 啊， 是是是是、嗯、 好，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高速当中我们要注意那些事项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再跟您说说还有其他的。 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，期待你的聆听。 快车道，欢迎回来。今天说高速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啊，接下来呢就是高速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件事要注意，就是打方向这个事儿。 嗯，刚才已经说了，就是如果你的速度越高的话、嗯、你稍微动一点方向，你的这个车偏离原来的这个行车的路径就肯定会越来越大。 那、嗯、你们在高速上遇没遇到过小动物横穿马路的？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 过， 我也没遇到过、